华，灯光千变万化，夜景犹如桃花，到处地方多优雅，共来度假应真性价，红是东南亚，抒情够潇洒，夜总会去吧，跟住去酒吧。哇，香港咁多消遣嘅地方，唔怪得知咁多外国人都鍾意嚟游览啦。嘉宾嚟临下，生意日趋繁华，卖屋来自家，稳定人心向上爬。安居情况下，环境最繁华，景象千变万化，慧眼自然怕，思乡十足一匹马，日行万里相界清霸，行业多元化，规模最堪夸，外资掌住下，此地当祖家，香港本地都是黄金，你想他们扯啊都几难啊。香港人人话，你处定会繁华，美景如杏花，灿烂成长又无瑕。